会议听取了财政部副部长余卫平受国务院委托做的关于财政交通运输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健全财政投入保障机制，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发挥财政引导作用，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今年七月至九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公证法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做的关于检查公证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法律实施总体情况和存在问题，提出要增强公证工作能动性，坚持和强化公证的公益性等。今年八月至十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消防法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春贤做的关于检查消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执法检查组织实施情况，提出要以更高标准全面有效实施消防法，健全消防法律法规体系。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代表们提出对各方面工作的建议8993件，统一交由194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信春英、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分别做的关于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代表提出的建议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各有关方面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特别是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认真办理代表建议，积极回应民生关切，聚焦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做的关于2021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备案审查工作扎实开展，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和备案审查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并提出了2022年工作安排。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今天在北京以视频方式会见牙买加参议长塔瓦雷斯·芬森。汪洋说，牙买加是加勒比地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2019年，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霍尔尼斯总理会晤，共同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合作交流，加强国际事务协调配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推进抗疫合作，开创中牙关系广阔未来。中国全国政协愿同牙买加参议院加强友好往来，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塔瓦雷斯·芬森预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表示牙买加愿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牙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友好往来，助力双边关系发展。邵红介绍了中国政党制度和人民政协有关情况，李斌参加会见。 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关于充分运用智能化手段推进政法系统完账顾及长治长效的指导意见，提出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常态化组织开展执法司法巡查和流程监督等一系列创新举措，提高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效能。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指导意见从完善三个规定记录填报载体和机制，完善执法司法内部智能化监督，执法司法数据跨部门共享，违规从事经营活动和违规参股借贷信息排查，违规代理案件行为监测预警，执法司法信息智能化公开机制和探索建立检查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七个方面，明确了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并提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林祥达： 一是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常态化组织开展执法司法巡查和流程监督，实现对执法司法风险环节事前预警、事中监督、事后处置；二是加快推动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建设，实现全流程网上办案、全过程网上监督；三是探索建立检查大数据法律监督平台；四是加强法院、检察院离任人员信息共享；五是深化政法领域放管服改革，以开前门实现堵后门。 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有利于促进各地各级政法单位运用智能化手段完善执法司法内部监督、制约监督和社会监督等机制，有利于促进政法跨部门数据协同共享。 七个方面的意见覆盖各类完章顾及， 通过推出一系列智能化举措，提高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效能，推动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 教育部今天表示，双减任务落实取得明显成效，学校作业总量和时长得到有效控制，校外培训治理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3.8%， 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 84.1%。 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根据介绍，新学期开学以来，各地各校聚焦做好校内减负提质，99%以上的学校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建立了作业公示制度，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前的46%提高到了目前的90%以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作业总量和时长都得到了有效控制。 99.6%的学生家长反映，新的学期教师没有再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为解决家长3:30接孩子难问题，各地各校一校一案制定了课后服务方案，普遍开展了课后服务，基本实现了5+2全覆盖。根据职报平台摸底调查，有92.7%的学校开展了文艺体育类活动，88.3%的学校开展了阅读类活动，87.3%的学校开展了科普、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课后服务吸引力显著增强。吕玉刚介绍，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比例由上学期的49.1%提高到了目前的91.9%。 91.7%的教师参与了课后服务，同时学校还选聘了21万名啊符合条件的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课后服务工作，基本满足了学生的不同学习需要。 在校外培训治理工作方面，学科类培训大幅压减，目前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 83.8%， 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 84.1%。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留下的培训机构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性机构，实行政府指导价，为人民群众提供公益服务，不适合转非的将被进一步注销。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开展治理涉企收费专项检查，严厉查处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行为，有效降低企业负担，推动政策红利落地。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截至目前，治理涉企收费全国专项检查已督促违规收费主体主动退还54.46亿元。总台央广记者王义群报道。 在各地全面自查的同时，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在全国组织了大规模的交叉检查。全国15个省区聚焦中介机构、行业协会、商会以及机场、铁路、港口等重点领域，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和商业银行收费等问题，深入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检查行动，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局长袁喜禄 向山西市场监管部门查处山西各市公积金中心为违规收取阶段性的保证金30多亿，会同有关部门明确今后不再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收取这类费用，从源头上对这一个行业领域的问题进行规范。 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一级巡视员陈志江介绍，今年涉企收费整治发现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等通过强制入会、强制企业参加培训等进行收费，部分交通物流企业利用自身优势地位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等，部分水电气暖等公共事业单位不按规定严格落实惠企惠民收费政策等。 第四类呢，就是利用信息优势乱收费，如某些商业银行利用企业对政策的不了解，这个信息的不对称，让企业承担了本应由银行支付的费用，增加了这个企业的负担。 截止目前，涉企收费全国专项检查共查处收费单位9.89万家，共发现涉嫌违规金额125亿元，已督促违规收费主体主动退还54.46亿元。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临近，各地持续掀起群众冰雪运动热潮，人们共享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为冬奥助力加油。记者综合报道。 为迎接12月28号即将举行的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近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国家冬季两项中心的赛道开始塑形，测试活动的多项准备工作也全面开展。 张家口赛区古杨树场馆群山地运行场地经理助理王楠。 2.25公里和2公里的已经完成了造雪工作，3公里、3.3和4，然后现在正在造雪。在造雪的同时，我们也会在造好雪的地方进行探铺和压雪，争取让它同时进行，然后快速的去投入到使用中。 周末，河南洛阳伏牛山滑雪场人潮涌动，众多滑雪爱好者共享冰雪运动的魅力。5岁的胡佳妮在妈妈的陪伴下，在场地上自由穿梭。 好玩不好玩？ 好玩。 不怕摔倒吗？ 不怕。 想带孩子多体验一下各种体育类的活动，主要是想锻炼一下身体。 河南省已经连续7年举办大众冰雪系列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超过100万人。河南提出到2025年，全省直接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超过300万，带动18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晚上7点半，武汉市青山区一室内冰场已经聚集了20多位冰球学员，正在进行一场对抗赛。武汉市青山区红岗城小学6年级的李某远，5岁多就喜欢上了冰球运动，一直坚持练习。 看到冰场上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穿着那种冰球的专业的比赛服装，然后在那训练，很炫酷，想去尝试一下这门运动。 随着青少年的广泛参与，越来越多的专业冰场在武汉多个商业体陆续开业。武汉奥山冰雪运营负责人薛磊。 尤其是在今年借着冬奥会，它真的是到达了一个高峰期，所以说它后面的发展的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中国之声昨天独家报道了河北山海关古城清洁取暖被指一刀切，禁止烧柴取暖，部分群众挨冻一事。当地今天回应称，已立即启动整改，改进电费补贴方式的同时，谋划长远解决古城冬季取暖难题的办法。总台央广记者管欣报道。 山海关古城是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老城区，至今未通天然气和暖气。为推进清洁取暖，2019年古城片区全面禁煤，今年冬季当地又禁止烧柴取暖，一些群众家中的炉灶被封堵。此前多位受访群众对记者表示，当地政府免费配发的电暖气取暖效果不佳，而且完全靠电取暖的成本较高，一些群众还是承受不起。今天上午，山海关区区长刘悠悠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地已经立即启动整改。 我们全部认领咱们新闻报道中反映的相关问题，然后立即进行整改。 刘悠悠表示，山海关区已经做出决定，对古城住户实行登记购买电水暖炕免费政策，安装户补贴约1500元。 我们开始的想法是也是补60%，后来根据这个推广这个情况来看，因为这个效果从使用上的这个用户来反映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年应该大力推这个事儿，所以说我们决定政府全部给予补贴。 刘悠悠说，为鼓励群众用电取暖，区里已经决定改进电费补贴的方式， 从这个以前的后期补贴发放，然后到后期补贴同时 预交 一部分， 同时都进行，因为就鼓励他，怕他不用电，所以说鼓励他用电，我把这个钱要存在他的用电账户上，而不是存在他的银行卡上。 刘悠悠还介绍，在现有条件下，为长远解决古城群众冬季取暖难题，区政府正在谋划在古城内逐步推行空气能热泵，确保古城群众温暖过冬。 各地不断加大防控力度，阻止疫情蔓延。今天，陕西、浙江、广东等地分别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表示，此轮疫情西安市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现已出现外溢病例，波及咸阳、延安和东莞、北京。经专家研判，疫情已经进入病例报告高峰期。 截至目前，省疾控中心共对36例本土病例标本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全部为德尔塔变异株，均与12月4日巴基斯坦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西安市目前划定高风险区1个，中风险区13个，并划定了4个管控区域，涉及雁塔区、碑林区等。今天起，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龙湖春江天喜17幢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杭州全域为低风险地区。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 杭州、宁波、绍兴三地，特别是上虞，都实现了社区清零，要有序按规范开展社区解封，做好复工复产的各项准备工作。 广东省东莞市此轮新冠肺炎疫情自12月13号到12月20号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1例，基因测序结果均为感染的德尔塔变异株。目前病例全部发生在大朗镇，没有出现外溢。截至今天10点，北京华清华市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相关风险人员已全部进行了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另据天津报告，一名浙江绍兴返京人员在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阳性，专家组综合分析判定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昨天零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本土病例57例，陕西43例，其中西安市42例，咸阳市1例，浙江8例均在绍兴市，广东6例均在东莞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本土1例，在黑龙江黑河市。现有确诊病例176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9581,000剂次。 最后播送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表示，中国女性人均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 77.37 岁提高到2020年的 80.88 岁，我国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在184个国家中位列第62位，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同时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超四成。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在香港成功发行了50亿元六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中标利率为2.50%。此次发行受到境外投资者广泛欢迎，投标总量为222亿元，超过发行量的4.4倍。 今天沪深股指双双反弹，其中前者收复3600点整数位，两市成交明显萎缩，但总量仍保持在10000亿元以上。 银保监会今天发布通知，将进一步优化银行开户服务，解决群众办卡难和小微企业开户难问题，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21年度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指出，近五年全球森林面积净减少28.4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四个大兴安岭，但森林减少的速度较前五年有所放缓。 为全面检验赛前运行状态，从今天开始，张家口冬奥村将利用一天半的时间开展一次全流程全要素的实战演练。本次演练共有2493人参与，测试人员1100人。 国际方面，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2月20号22时29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7390万0334例，累计死亡病例535万1812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2月21号15时20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10万0782例，累计死亡病例807952例。 关于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具体实施计划，东京电力公司已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出申请。 韩国九个政府部门21号下午紧急举行联席会议，就东京电力向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提交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计划一事商讨对策。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石静飞，主播玉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